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魂师方面，武魂殿固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他所掌握的那些王国、公国，整体实力却还无法与两大帝国相比。只要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守望相助，就算是武魂殿也不敢轻举妄动，否则大战展开，恐怕整座大陆的人口数量就要以倍数下降。一旦陷入战乱之中，武魂殿不但获得不了多大利益，反而会被民众仇视。因此我判断，武魂殿通过七宗重选大会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在魂师界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会加快扶持那些王国、公国，提高他们自身的实力，逐步蚕食两大帝国，而不是集中力量对两大帝国进行毁灭性打击。两大帝国在大陆上早已根深蒂固，想要完全蚕食也绝不是朝夕所能完成的。同时在巨大的压力下，两大帝国自身也会励精图治。虽然整体上武魂殿占优，但想要吃下两大帝国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次我们已经与武魂殿撕破脸了，你击败了千仞雪，必定会引起武魂殿极大的重视。这个时候选择暂时离开，提升自身实力才是最好的，蓄力一击才会最有力量。 听着大师的分析，唐三不禁连连点头。他虽然聪明，但对大陆上的形势又怎么可能有大师看得透彻呢？暗暗钦佩老师的同时，流露出恍然之色。大师的话带给唐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最担心的还是你能否从海神岛回来。没有真正面对之前，你是不会明白那里的魂师有多么可怕的。他们那海生物的武魂大都是水属性，奇异的能力层出不穷。 老师，让我去吧。如果不能通过这次历练的考验，我还怎能与武魂殿对抗？我一定会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更快地提升自身实力。等我回来之时，就是我们开始行动的一刻。唐门暗器制造需要时间，我本身也帮不上太多。我相信，我一定能够从海神岛平安归来。 不是你，是你们才对。难道你舍得留下小五吗？带着他一起去吧。需要历练的不只是你，还有你们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他们都到了与你类似的瓶颈，想要继续保持实力的高速提升，就必须有所付出。而且你们在一起也能相互有个照应。 七怪？ 我已经与弗兰德沟通过了，马红俊不是问题。宁宗主那里我昨天也同他谈过，他虽然还有些犹豫，但我相信能够打动他。在你上次前往更新城的时候，我派人送出了一封信，想必现在已经到了慕白和竹青手中。如此艰难的历练，或说是这样的机会，不是你们七怪一同行动，我又怎能放心呢？ 看着大师那温和的目光，唐三的双眼渐渐朦胧。他知道老师早已经替他想好了未来提升的出路，也一直在默默地为他做着许多。几年过去，大师的两鬓已经有些斑白了，在唐三心中，大师的地位绝不亚于唐昊，他对唐三付出的甚至比唐昊还要更多更多。 去吧，你不是还要回昊天宗吗？等你从昊天宗回来后，慕白他们应该也差不多到了。宁宗主那里我还要多做做他的工作。你们七个才是我们未来与武魂殿抗衡的王牌。这一次前往海神岛，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满载而归。 带着小五走出皇宫，唐三的心情久久不能自已。大师为他的默默付出始终弥漫在他心间，他自然也不会去说什么，但这份情他永远会记在心里。 离开皇宫的过程中，所有禁卫军见到唐三都会对他行单膝跪礼，因为在唐三腰间悬挂着一枚只有婴儿手掌大小的玉佩，那枚玉佩也是一个印章，它的上一个主人正是天斗帝国雪夜大帝。雪夜大帝已经重新主政，同时也宣布四皇子雪崩成为太子继承，雪星亲王总管帝国军权。那天雪夜大帝及时醒来，唐三自然猜得到是怎么回事，宁风致之所以在那时让他离开房间，是出于对他的保护。虽然唐三不知道宁风致是怎么做的，但却完全能够想象得到，这位七宝琉璃宗宗主一定是使用了什么特殊手段，激发了雪夜大帝的生命潜能。这样做固然能够让这位帝王尽早清醒过来主持大局，但无疑也会令他那原本就在加速衰竭的生命变得更加短暂。而这件事，雪夜大帝在醒过来后是不会不明白的，像他这样的帝王，就算当时看不清，过些时候也一定会想通。虽然现在他需要倚仗七宝琉璃宗，但未来的事谁又说得好呢？这件事必然会成为皇室与七宝琉璃宗之间的一根刺。宁风致的当机立断令唐三很钦佩，他能让自己先出去，可见他对唐门的善意。那天他所说的让自己以后多加照拂宁荣荣，其实就是照拂七宝琉璃宗。不论宁风致愿不愿意承认，自从被武魂殿袭击之后，七宝琉璃宗也开始由盛转衰，就像当初的昊天宗。似乎每一个强大的宗门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唐门却不一样。同样是魂师宗门，唐门不但和史莱克学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在这次事件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是救下了雪夜大帝与整个天斗帝国皇室。虽然雪夜大帝并没有做出什么过度的封赏，但这份恩情他自然是不会忘记的。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与七宝琉璃宗相比，这样一个年轻的宗门对于天斗帝国皇室来说也更好控制。只要将来唐门对帝国做出足够的贡献，未来在天斗的地位必然是牢不可摧的。有了这些深层次的想法，唐三才对自身实力更加渴望。不论天斗帝国今后对自己是怎样的态度，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支撑，一切都是虚幻的。而想要对付武魂殿，他也同样需要借助天斗帝国庞大的人力物力。唐门既然选择了依附在天斗帝国，未来就是休戚与共的关系。至于现任太子雪崩，唐三反而不担心。就算不久的将来，雪夜大帝死去后由他接位，只要他不是傻子，格局也绝不会改变。一直被冒充雪清河的千仞雪压制，却能够一直不死，隐藏之深可想而知。这样一个人虽然不好相处，但至少他会是一个合格的帝王。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在天斗帝国混不下去了，唐门想要暗中迁徙也并非难事。不要忘了，史莱克七怪老大邪眸白虎戴沐白可是星罗帝国皇储。回宗门的路上，唐三想了许多，将心中的各种事情一一捋顺后，他才更加感觉到大事的高瞻远瞩。 我暂时的离开，不但可以缓和天斗帝国与武魂殿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避免了继续留下来成为众矢之的。谁能说得准武魂殿会不会派遣高手来刺杀我呢？而现在，武魂殿至少对于我成立的唐门还不太清楚，只有我离开了，唐门才更容易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期。有七宝琉璃宗和皇室的支持，我在不在根本就不是问题。 想通了这一切，唐三已经坚定了未来一段时间自己要走的路，提升实力稳步发展唐门才是最好的选择，激进只会换来毁灭。那天听了剑斗罗陈心的话之后，唐三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当初爷爷会选择退避三舍。经过近百年的时间，现在的昊天宗可以说是拥有了最强的实力，多达六位封号斗罗。可实际上，除了宗主唐啸之外，其他的五位长老也只是基础的封号斗罗而已。 以他们的年纪根本不可能去冲击95级的高度了，就算是唐啸五年内恐怕也达不到99级那种程度，这又如何和武魂殿抗衡呢？谁能知道在武魂殿中究竟隐藏了多少绝世强者？不知不觉中，唐三已经牵着小舞回到了唐门，刚一进大门就听到有人惨叫一声。 啊！沈香妹妹，你不能这样对我啊！就算你不同意也不能打我啊，是不是？ 呸！谁是你的沉香妹妹？你怎么不去死？你这个死胖子，竟然敢到爷爷那里乱说话，我跟你没完！ 眼看着一团硕大的黑影朝自己方向扑来，唐三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右手一挥一卸，将来的冲力卸到一旁。他的动作还没完成，一道迅疾无比的白色身影就已经来到近前，一脚踢在那硕大黑影肉后的地方。 你们这是在唱哪一出啊？ 唐三有些无奈地将马红俊拉到身边，那肥硕的身子自然就是胖子了。马红俊何等机灵，赶忙一闪身躲到唐三和小舞背后，偷眼看那已经站定在唐三身前的白色身影。那人正是闽堂堂主白鹤的孙女白沉香。白沉香双手叉腰，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因为愤怒，娇俏的小脸上飞起了两抹嫣红，就像是抹了胭脂一般，本来就很美的她看上去更加动人。 死胖子，你给我出来，有本事你别躲到宗主背后。表哥，你可要替我做主，这死胖子要害死我了。 好好，我给你做主，你先消消气，总要告诉我胖子究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让你生这么大的气啊。 马红俊迅速钻了出来，刚想开口，却被白沉香狠狠地瞪了回去。说也奇怪，马红俊这家伙平时虽总是笑嘻嘻的，但实际上心硬如铁，在史莱克七怪中也只是略怕戴沐白和唐三而已，对外人那是半点亏也吃不得的，可面对白沉香这充满娇嗔的一瞥，竟是说不出话来，一副抓耳挠腮的样子。 这个死胖子竟然去向我爷爷提亲，我爷爷居然还答应了，还让我对他好一点。表哥，你可要替我做主啊，这死胖子明显没安好心，嫁猪嫁狗也不嫁他。 胖子去向舅公提亲，这我可以理解，胖子的手段虽然直接了一些，但能得到舅公的认可自然事半功倍，但为什么舅公会答应下来，而且还在没与白沉香商量的情况下答应，这就有些奇怪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